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旧鼓楼大街北向南，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十一假期就结束了哦。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974 Live Show 开播之后的第一期现场直播，欢迎各位通过音视频同步的锁定和收看。哎，今天这个发色啊，从这个直播当中感觉到这个格外的亮丽。好了，注意啊，我们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看到直播间当中的画面，五位，这个年龄呢参差不齐，这个发量啊也是参差不齐，他们这个音乐感觉非常的治愈，抖腿戏，什么样的民谣状态，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李志和他的乐队。 星期六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六的生活原本就不应该那么赶，周六就应该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原本都是那么简单。Happy birthday！ 一年一年的生日快乐，一次又一次的生日愿望。我们在不断的长大，我们也从最开始的简单的状态，好像逐渐变得复杂许多。而关于成长，关于经历，每个人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你总说青春就应该从轻挥霍，看看这世界的到处都充满诱惑。当你想找个人拥抱的相濡以沫。 仿佛一场梦一般，我们醒着，醉着，哭着，笑着，喊着，闹着，我们举杯，我们为什么举杯？ 也许会忘记，也许歇斯底里，也许失落而起，反正这道理没有现实清晰，管它是谁的问题。 还记得刚开始的生日愿望吗？随着生日一年又一年的到来，转眼我们已从当年的小孩成为了 现在的这副模样。 镜子告诉你不再年轻，看着自己老去时和心情，谁曾轻柔闹 时间总是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反应时间，便已经变成了回忆。九七四大秀，今晚我们跟随李志和他的乐队一起听一听回忆的故事，唱一唱当下的歌，同时畅想一下未来的发生。欢迎李志和他的乐队。 我只想在身上 好久没有见大家，有点激动。刚才在片花之前忘记告诉大家，大家好，我是泽华。在汪洋大海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小虾米，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虾米。欢迎李志和他的乐队。 像狂野之上孤独的性格，我的玩偶已渐渐褪色变沉默，遥望前方一片未知的景色，浑浊解开衣裳，我披在肩上装作冷漠，我的行囊已掩饰孤独的羞涩，我们就这样各为其主的活着，像狂野之上孤独的性格，我的玩偶已渐渐褪色变沉默，遥望前方一片未知的景色，浑浊解开衣裳，我披在肩上装作冷漠，我的行囊已掩饰孤独的羞涩，我们就这样各为其主的活着，何必在意？ 何必在意。 现场演唱的虾米，哎，听这首歌曲之前呢，我原本是把这个头发的这个发色全部的显露出来的，听着听着过程当中把帽子戴起来了。我觉得听这首虾米的时候很适合，就是戴着一个帽子，然后在路上走着，身体晃动着，看着两边的景色。很多人说这个李志的风格呢，就是治愈抖腿系民谣，所以刚才听第一首这虾米的时候，也好奇的问一下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在抖腿？不要不承认哈。欢迎我们今天嘉宾李志和他乐队。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西部月牙音乐联盟的李志和好朋友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我叫李志。 李志， 嗨，大家好，我是键盘手兼和声老猫。 老猫，哎，欢迎老猫。大家继续，不要害羞哈。 大家好，我是鼓手刘畅。 鼓手刘畅，他今天这个鼓非常的特别，就好像一般的电鼓还长得不是你这样哈。 对，我这个是一鼓板， 鼓板 更方便。 这个是这个基础的一个鼓的一个样子，更简单。 对，这几合成在一个板上。 OK，这是鼓手，继续。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赵鹏。 赵鹏。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辉子。 哎，辉子原本是坐着的，然后大家都是坐着的，不知道怎么地的，一开始这表演之前就他一个人站起来了。 不行，我得踩效果器， 哎， 得使用我的无名脚。 好，欢迎大家今天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画面很好看。收看方式不要忘记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一开始听到的这首虾米呢，其实算是挺烫手的，刚出炉的哈。 对，差不多吧。去年新专辑做的，但这个歌有段时间了，就把它正式完成的话，应该是去年录入的我们的第一张专辑里边。 啊，是去年里面的。 是去年翻录的一版，之前有一版是 demo 的版本。 哦。 就等于这个歌其实时间很长了，歌应该写了有3-4年、4-5年了吧。 因为我在一些 APP 当中看到的显示的时间是2018年10月6号，所以我以为是一首新歌。 不，他那因为是我们在去年录了一张新专辑，一年三班，然后他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等于重新再录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 哦，就更加清晰一点的版本。 对对对，所以他那个上传时间可能会显示的晚一些。 OK，虾米当中唱到这个疑惑疑惑疑惑，所以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挺疑惑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本身那个歌名就是当时的一个状态嘛，就是一个蜷缩的状态吧，算是。 蜷缩怎么讲？ 就是。这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挺简单的一个事儿，也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吃饱了去街上穷溜去，然后神溜，然后溜着溜着就溜出来了。 啊，真的呀。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有很多类似于往事那种东西把它揉在一起，就形成了这首歌。 嗯， 也是当时想的，就一种当下的生活状态可能是。 那你的歌词都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它是一个意识流的一个状态？ 都有。有的是真实发生，有的是朋友身上的或者别人身上的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东西，把它再去放大。因为我可能喜欢某一个点，我就把这个点给它无限的再去放大。 OK，提到这个虾米或者光看虾米这个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汪洋大海相比，它显得是非常的渺小啊，好像是有一点小小的伤感在。但你这个编曲又做的是非常欢快的一种。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乐队这个风格，就是这样，就是在歌词上呢总是暗隐着一种稍微有点小悲伤 啊，小矫情。 对对对、 哎、 然后那个音乐上呢肯定会做的律动相对欢快一些。 嗯哼， 对，就是不把这个悲伤带给听歌的人， 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呗。就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我们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但是没办法，你还是得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 对，一定还得积极，这是肯定的。 OK， 李志和好朋友乐队是组建多少年了？ 组建，其实我们很早就、 哦、吓死我，我想70多年。 没， 保养的真好。 这个我们够70的就一个，也就是我们吉他手够70。 啊、哦，我以为80多。哎哎哎， 很多年，就是我们认识的很早，像贝斯老赵，我们是发小，从小认识，然后跟这个猫哥呀、畅还有这个帅辉，我们也是10多20年的关系了。 啊， 就是认识的很早，但是确定组建这个乐队呢，可能是3-4年。 这3-4年的事儿才决定的。 对对对， 以前都各自玩自己的吧。 各自玩自己的音乐还是？ 有的玩音乐，有的玩乐队， 对，啊、就基本上谁也不搭理谁那种。 结果发现各自玩的都不怎么样，干脆自己玩。 对对对对 对, 对，到最后说不如咱们凑一块儿吧，说还算玩的好点。 细说哈，这都是这个开玩笑话。听了第一首虾米之后呢，还有什么好歌的作品送给大家？下面这首是什么？ 下面这首带来一首吃着桑叶的蚕。 吃着桑叶的蚕， 对， 就怎么感觉都跟这个美食有关。 对，有好多，你看我的歌吧，我估计我前三首唱的都是动物名 啊， 全是动物。 还真是。那我们先听听这个吃着桑叶的蚕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嘞， 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一起跟随李志好朋友乐队吃着桑叶的蚕。 再见。 吃着桑叶的蚕，很潇洒的一首歌曲。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养蚕的经历，从那个蚕宝宝啊，然后到这个蚕开始逐渐逐渐的长大，到开始这个有这个蚕蛹出现，到彻底的这个甩开蚕蛹离开你，然后那个时候呢，心情呢是有那种小小的失落感的。你看着它逐渐在长大，到它的对于你的离开嘛。你吃着桑叶的蚕，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写出来这首歌曲？ 这也是很复杂的东西，就是因为我的每个歌其实都是一个，就在我脑子里是一个故事，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场景出现，然后我再用文字把它形容下来，但是到最后落实到歌词的情况下呢，我可能只摘出来20个点，比如说 20个点， 对， 一首歌 就是20个点，就我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这20个点，我在我的记忆里，我可以把它形成一个三角形。 等一下，我觉得你的语速，你适合做一个嘻哈歌手哎。 不，因为这个，我以前就是搞嘻哈的 啊，真的呀？ 没有没有看过 啊 啊，就是 20个点，刚才说的， 就是在我的脑中，我知道它是个什么图形，但是听歌人呢，他可能会有自己的想象空间，他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五角形或者是一个圆形，就是我们的创作方式也是这样，留给大家足够的想象空间。就是、 吃着桑叶的蚕，到这首歌曲，光看这个歌名，我觉得挺意识流的。你当时脑海当中的那个画面组成是什么样的呀？ 很多，就是它是一个故事，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蚕吧，咱们就说是一个蚕，说是一个蚕想逃离现状，然后就是爬出它所 它的安全区。 对对对，然后它想去外边也好，还是说去它想去看一下别的东西，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我在看底下留言啊，有人说这个从前有个养蚕人，养了一只美丽的蚕，后来吃桑叶的蚕呢化为娇艳的蝴蝶，飞去了有诗有酒的地方，当他们重逢的时候呢，蝴蝶已经成双，而养蚕人依旧形单影只。你看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的感觉完全不同 啊，他会有他自己的想象空间，他会有自己的一套解释这首歌的一套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更多人会有一些共鸣吧。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这首歌1234，你就会理解这首歌就是1234。 就觉得嘿没劲儿。 对，我给你就是我1和4中间你自己去想象。 OK。 我就喜欢这么做。 前面我们认识了这个虾米，也知道这个蚕，接下来呢是一只忠犬。忠犬是你养的一只狗吗？ 这个歌词里有这只狗的部分，因为我们家确实养过一只狗，叫黑子，然后是活了17年嘛。 已经不在了 啊。对对对，一只小狗，就是说他们活17年，好像说 已经是长寿了。 对，人类的年纪好像是100多，可能是。具体我也不太懂，因为这也不是，我不太喜欢养狗，等于是后来亲戚给的，就是。 所以这首歌跟黑子有一点关系。 对，也是一种以物喻人的这么一个感觉吧，就是以动物去形容人。 OK， 来继续感受一下李志好朋友乐队的忠犬，来吧。

快乐 ，Happy Birthday！ 一年一年的生日快乐，一次又一次的生日愿望。我们在不断的长大，我们也从最开始的简单的状态，好像逐渐变得复杂许多。而关于成长，关于经历，每个人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你总说青春就应该从轻挥霍，看看这世界的到处都充满诱惑。当你想找个人拥抱的像一模，面对着镜子你诧异着那是什么， 仿佛一场梦一般，我们醒着，醉着，哭着，笑着，喊着，闹着，我们举杯，我们为什么举杯？ 也许会忘记，也许歇斯底里，也许失落而起，反正这道理没有现实清晰，管他是谁的问题。 还记得刚开始的生日愿望吗？随着生日一年又一年的到来，转眼我们已从当年的小孩成为了现在的这副模样。 镜子告诉你不再年轻，看着自己老去时和心情，谁曾经都闹 时间总是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反应时间，便已经变成了回忆。九七四 W 秀，今晚我们跟随李志和他的乐队一起听一听回忆的故事，唱一唱当下的歌，同时畅想一下未来的发生。欢迎李志和他的乐队。 我只想在身上 17:37，大幕再度的拉开。从刚才的前三首和动物有关的歌曲，到这一时段会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74W秀，我是泽华。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听到好多好听的歌曲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这个帽子还挺好看的。收看方式很简单哦，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好像总有人说这个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是一种紧绷的状态，一到周末的时候呢整个人开始放松下来了，放松之后呢有些人就会出现神经兮兮的状态，哎，说的就是你。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神经生活。再度的欢迎李志好朋友乐队。 很好听的一首《神经生活》，歌里面唱到神经生活，神经衰弱，神经生活，神经着活，好像这几句歌词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年轻的状态的一个认识。大家在年轻状态好像差不多都是这样度过的。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喝酒啊，然后找朋友聚会啊。 那你说的是你自己 啊？你不是吗？ 我们都是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哎哎哎， 对对对对对 啊。这是你唱的自己吗？讲真啊，因为歌里面反复在唱你总说你总说，这个你是谁啊？ 嗯，你是一类人吗？可以说就是这种过着神经生活的这类人 啊。嗯，你曾经也是过着神经生活的人吗？ 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现在可能还有点呢。 你的神经生活就是相对是颓废的状态。 谈不上颓废，就是说其实是也是挺享受的一种，就是所谓这种神经生活，咱们可能说贬义一些，它是一种不好的那种东西，但是其实它是可以是一种就是一种生活习惯 啊， 一种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OK， 嗯， 神经生活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 不是，这个也是得有几年了，也是最近都收录到这个新专辑里的歌。 新专辑叫做三年，二年三班， 一年三班， 一年三班， 对对对， 这个是一年级， 对， 三班，大概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这就是我上小学时候的班级。 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嗯，省事儿，其实就是懒，因为想过就是开始想专辑名特别费劲，然后 也没有说刻意的去什么追忆往事呀、啊，或者是 对对对，因为小学没有什么往事可追忆，基本忘的也差不多了 啊、只是简简单单的偷懒。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第二张叫二年三班。 OK， 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年三班的歌曲，接下来还有好多好听的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志和他的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刚才听神经生活的时候呢，李志说有的时候神经生活就是一种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随意更加舒服一点的方式，但有的时候父母理解神经生活呢，总觉得这个孩子好像不务正业似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跟我们下面一首歌曲好像能够挂钩上了。下一首歌曲叫做混迹，这个混迹是什么意思 啊？混迹其实写的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种状态嘛，因为都是长大成人了嘛，然后岁数越来越大，对当时的一种状态呢，肯定是怀念当时那种感觉 啊， 嗯， 是怀念小的时候几个小朋友们天天在一起玩，然后管那种玩的那种单纯的状态叫做混迹的一种感受。 嗯，对，有那种状态，然后从小长大，包括十多岁、二十多岁 ，OK， 就是已经过去的，对已经过去的那种生活的一种怀念。 嗯哼，我觉得不管多大年纪，就是好像现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包括这个40岁、50岁的人，一说到小时候啊，总是觉得有太多的快乐的记忆在。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李志好朋友乐队混迹一下当时很小很小的状态，来吧。 不要去浪费。 心灰，给我的完美，弥足的珍贵，我该不该思念谁？ 现场演唱的《混迹》这首歌，我听着的时候会想到一部电影《不外乎》，就是那个《少年时代》，感觉这个旋律它其实很简单，但是它就是这样的简单，它挺日常的发生着的，记录着一个人从一个小的时候状态在一度一度的成长这样的，包括其实你看歌词也是一开始是小时候嘛，后来不知不觉就到30多岁， 对，就是一个前半生的一个总结。 这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总结吗？ 这首歌是关于我自己的 啊，歌词当中说这个到30多岁的时候还是没心没肺，然后浑浑噩噩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差不多，没心没肺是对的，但不浑浑噩噩。 当时30多岁的时候怎么样想写这样一首歌？ 不，我现在也30多岁，不是当时30多岁。 这个反应还是挺快的嘛。 你这一说我退休了已经。 OK, 当时怎么想突然间记录一下自己啊？ 闲的嘛，其实写歌没有说因为什么去写，只是就是感觉可能一个旋律上来了或者一句歌词上来了，就想把它就是扩展下去，然后直到完成出一首完整的作品。 你什么时候想做音乐的？ 我很早了，我是你像那个赵鹏贝斯，我们当初最早一块玩乐队的时候15、16岁就开始玩了。 15、16岁？ 对 对, 对。 然后也是这种类型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当时玩的不是这种风格，当时 摇滚， 摇滚过，玩过英式摇滚，然后做过流行、就是最早玩的是偏流行的东西。对， 现在你怎么界定自己的风格呢？ 风格我界定就是民谣，然后他们说听这歌挺费腿的，老跟着抖腿嘛，所以就又定义了一个抖腿民谣，然后他们说听这个歌不错，然后就是看你的歌词之后会有一点淡淡的悲伤嘛，会不太舒服，然后就加了一个治愈。 那按照你说这个轨迹，从一开始的这个摇滚，然后到流行，再到现在民谣，那好像这个感觉在发生着变化。 对，好像越来越舒缓下来了。 哎，是你这个人的状态也是越来越舒缓，还是？ 这可能是所有人的状态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会慢慢的舒缓下来，或者说像年轻时候那样，就特别那种特别激愤那种状态。 哎，这首混迹就真的很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记录一个人成长的轨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OK, 这是我们听到的混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

好像每一趴我们都有一个主题，第一趴呢跟动物有关，第二趴呢是生命生活，我觉得到第三趴呢就是跟成长有关的作品了。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儿时的李志是什么样的吧，欢迎李志好朋友乐队带来小志。 就没了。你爸爸对你说过，做人要仗义善良，但唯有女人当仁不让。人生本苦短，悲伤一世悠长。你是你学着坚强，哪怕是遍体鳞伤，其实我们都一样。和孤独的手相望，以为青春很长。所谓的一些朋友吧，逢场作戏越来是越有样了，嚼舌的挑事儿又不嫌大的，你有什么办法？你妈妈对你说过，做人要心胸开阔，但没有些人不能惯着，何必去在意别人的想法？学着坚强，哪怕是临机临伤，其实我们都一样。 听着这首小志，一边抖着各位的腿，哎，然后一边想象着自己什么小华呀，什么自己的小明啊等等。我觉得这首歌曲写出来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再度的欢迎小志好朋友乐队，新的一小时开始了，重新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西部月牙音乐联盟的李志好朋友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兼歌兼这个吉他，我叫李志。 嗯，李志。 嗨，大家好，我是键盘兼和声老猫。 哎，今天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场的调音工作也都是老猫负责完成的哈，技术控。哎，继续吧。 我是鼓手刘畅。 哎，鼓手刘畅，大家看一下我们视频，这个鼓手的这个鼓还真挺特别的，我是第一次看到他这种鼓的这个配置。接下来 我是贝斯手赵鹏。 哎，贝斯手赵鹏。 我是主音吉他辉子。 哎，辉子是最辛苦的啊，全程都得站着，是因为得踩这个各种各样的音效哈。 对，他个儿矮。 这你戳穿着干嘛？ 坐着他够不着。 看视频只有他一个人站起来，那是最高的一个人好不好？真的是。来，欢迎大家啊，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李志，所有的歌曲基本上都是你负责词曲部分是吗？ 啊，对，因为就是 我们有分工，就是有的乐队啊，它是那种就是集体型创作的，我集体创作型的 啊。 我们算是什么呀？我们就是我把这个歌弄好了，然后这个找个贝斯，老赵听听这歌怎么样？他说啊，行，吃着还行，就是闲了点。然后我就把这意见记下来，我再去修改，然后找到猫哥，猫哥给一个意见，就是等于是我是一个制作，就是一个我来写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决定这歌。 你的 demo 是拿一个吉他简单的写出一个 demo， 大家来分声部的给它丰满起来，还是？ 基本上都是就是完全出了一个就是整体的东西，然后大家去决定这个东西好或者不好，或者说往哪个方向再去发展。 哦， 就等于他们在乐队里就是制作人的身份，就等于是我的制作人。 OK， 给我一个音乐的方向，然后去怎么修改怎么发展。 嗯，那主脑还是你？ 这没有什么主脑不主脑的，这就是说我写一个歌，然后大家去定它一个方向，根据我们自己的风格来去，就是一个他们是属于定位，就是我们的定位就全是这些人在做。 OK， 嗯， 听这首小智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点我印象比较深刻，一点是这个歌词当中唱到的“孤独着守候相望，以为青春很长”，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在青春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状态，就觉得时间太多了，这一转眼的时候自己已经离青春很远了。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当中唱到小智呢，我喊你呢，小智这块是你模仿爸爸在叫你还是？ 啊，不是，只是就是作为现在在喊过去而已。 啊， 对， 算是一种对话。 对，算是跟过去的自己的一个对话吧。 OK， 这是我们听到的本时段第一首歌曲《小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妄言》，什么样的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FM。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志和他的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小智这首歌曲是大家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孩的模样的话，从一个小孩到少年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个这个内心比较狂的时候，这个时期啊，就觉得哎呀自己太厉害了，经常会口出狂言。所以接下来听到这个妄言是跟这个时期有关系的一首歌曲吗？ 这首歌其实是跟它相反的，这是一种就是想象着自己在垂暮之年的时候，就是自己老去时候的一个状态吧。 想老去的时候的一种状态。 对，刚才那首歌是小时候的一个状态，然后这首歌可能是未来，就是最后绘制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就是多少年以后，几十年之后吧。 哎，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每个人好像除了会幻想小的时候重回的时候，也会在不同阶段幻想自己老的时候的样子。 对，每个人都是编剧，都可以就是想象一下自己的未来，还有过去是想象不了的，因为过去改变不了了。 是， 我们只能想象未来。 所以这个妄言，你想象的是你的未来吗？ 就是我没有每一首歌都不是特定的， 没有指向性。 对，这里有我的未来，也有我看到的一些就是现有的一些老人他们的一些故事。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当我们老了会是什么样子。 对， 来，妄言。 间一度如年，幸福曾淡淡，谁不知言，爱会有秋天，爱会再见，你双眼黯然，伤口锁链，死后锁 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好像看似各方面在衰退，在慢慢的再去衰竭，但是其实你从老了的身上你会看到一种苍劲的感觉。我刚才听这首望言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和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相似的感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大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前面呢，我们是一起来回忆了一下小时候的一个状态，然后也畅想了一下，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呢，就是每年有一次的，就有些人非常的期待，有些人就完全不度过的一个日子，叫做生日。这首歌呢，叫做《生日快乐》。歌曲的前半部分就采用了《生日快乐》那个原始的那个音乐啊，作为一个开场。 嗯， 生日快乐是你生日的时候写的吗？ 对，这也是送给自己的，也是生日时候写的 啊。嗯，关于生日的歌曲其实挺多的。 对对，太多了 啊。嗯，你这首歌你怎么看它？ 我没怎么看它呀，我写的我肯定我喜欢。 它是关于什么的？ 它就是关于我自己，关于 成长。 对，关于成长，关于往事，关于很多的联想。 我很喜欢那个前奏部分。 嗯，它改的很有味道。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生日快乐送给大家吧。 好的。 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也借这首生日快乐，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来吧。这一段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那生日歌。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阳光算是明媚，抖落一夜积水，我困倦疲惫，邻居放的像是作为一群孤魂野鬼，爱好的彻夜不睡。我的理想曾是组建一支乐队，想必都是一样有灿烂的光辉，至于那些与我无关的是非，我不想理会，因为我就是个平凡的孩子，眼里揉的沙子无可奈何，也许有一天会擦肩而过，别在意我亲爱的，因为我就是个简单的孩子，一个眼神就能让我快乐，不用跟我说如何如何，我抱紧我亲爱的，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记得十八岁的生日刚过完，怎么一转眼青春已消散，我会有人跳快乐时间，谁怎么讨厌，很多人都面临过这个问题，现实理想存在着太大的分歧，有时候需要的也许是勇气，也许是逃避，因为我只是个平凡的孩子，眼里揉的沙子无可奈何，也许有一天会擦肩而过，别在意我亲爱的，因为我就是个简单的孩子，一个眼神就能让我快乐，不用跟我说如何如何，我抱紧我亲爱的，说生日快乐。我就是个平凡的孩子，眼里揉的沙子无可奈何，也许有一天我擦肩而过，别在意我亲爱的，因为我就是个平凡的孩子，一个眼神就能让我快乐，不用跟我说如何如何，我抱紧我亲爱的，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着你眼睛。 时间总是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反应时间，便已经变成了回忆。九七四大秀，今晚我们跟随李志和他的乐队一起听一听回忆的故事，唱一唱当下的歌，同时畅想一下未来的发生。欢迎李志和他的乐队。 我只想在身上画下最美的翅膀，我依然就是这样，生来孤独而狂妄，我依然还是那样，像克里斯多夫的微笑。 时间来到18:37，也来到九七四 Live 秀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总是过去的非常的快啊，还剩下最后三首歌曲，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还没有看视频的赶紧看一下。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的主题更像是一种畅想，然后看看书畅想一下，有时间呢出去旅行一下。这个十一期间你有没有去丽江？有去丽江的话，有没有想到一些歌曲？我们本时段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首先唱的这首歌曲呢，看过这个小说的人应该会更加的有感触吧，克里斯朵夫的悲伤。继续的欢迎李志好朋友乐队。 身上画下最美的翅膀。我依然就是个羊，生来孤独而狂妄。我依然还是个羊，像克里斯多夫的悲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现场演唱的《生来孤独而狂妄》的克里斯朵夫的悲伤这首作品，哎，我很喜欢李志的那种悲伤的状态，就是我即便是一个悲伤的，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别荡的一个状态，我是一个无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首歌曲是跟那个小说有关系的一首歌吗？ 对对对，罗曼·罗兰的那本《克里斯朵夫》。 嗯哼，你喜欢这个小说 啊？对对，我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看过这本书，所以就是对这个剧中的人物特别特别的记忆深刻。 主人公克里斯朵夫，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音乐的熏陶和教育了。 对， 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对，我也是，我11岁开始学的吉他。 十一岁是自学吉他还是？ 跟一个老师学的，当时就是我父母厂子的一个老师，吴雪皮，这个老师叫跟他学的。 OK， 当时是怎么样？是想唱歌还是单纯的喜欢弹吉他？ 只是喜欢弹吉他，因为我唱歌其实我不算不上一个歌手吧，因为我们属于就等于是用唱歌的方式在讲故事，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你觉得歌手应该是怎么样的？ 歌手我觉得真正能唱上歌手的就是那一张嘴就音倍儿准，然后就是真正的那种专业学过的，然后他们对气息位置发声的都有控制的，这些人我觉得可以算是歌手。 你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演唱方面的？ 我没有没有。 OK， 那你真正从11岁的时候开始弹吉他，到16岁的时候才开始做音乐？ 对，15岁的时候就开始组乐队了，就等于是我从初三的时候就开始组乐队。 那已经很早，那时候父母很支持你做音乐吗？ 那阵儿当然支持了，因为那阵儿是孩子嘛，是爱好嘛。然后包括到后来成年之后，父母也是挺支持的。 那听起来那一阵儿，那后来哪阵儿是不支持的呢？ 哪阵儿都支持。这别套啊，这容易挨揍回去。 所以你的这个自己的音乐路其实走得挺顺的。 还行， 就从家人朋友的支持度而言的话， 对对对，就是身边人都特别支持，包括我们乐队这哥几个，帅辉啊、赵鹏、大勇，然后刘畅，家里人都特别支持，就是朋友啊，都特别支持我们。 今天看节目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一共有5位，这5位成员是你们的固定的组成班底。 对对对， 除了这首克里斯朵夫的悲伤，还有哪些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志和他的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我们都有想要逃避一些人事物的时候，然后爱喝酒的朋友呢都知道，有一杯酒呢其实喝起来味道挺不错的，然后该烈的部分挺烈，但它又不会那么伤，叫做玛格丽特。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呢就叫做逃兵与玛格丽特。继续的欢迎李志好朋友乐队。 覆却，管谁谁在身旁。所以我要的不多，一个恋人，一杯玛格丽特。所以我疲惫的活，像只烟一样的沉默。所以我一脸困惑，就像被谁抛弃了。所以我忍住即可，我知道你在等着我。 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李志好朋友乐队带来了非常好听的作品。当然也是有一点花絮要跟大家说，其实李志今天的声音状态不是很舒服哈。 对，我这牙肿啊。 一前一小时还好，后一小时肿得越来越大了。 对，那个止疼药过时了啊！ 哎，真的是很辛苦，继续的完成了很多好听的作品给大家。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很多好听的歌曲没有听够，想要继续的去网上找寻他的作品的话，注意啊，这个词李智非彼李智，怎么写？ 李智，智慧的智， 智慧的智。 对， 哎，也可以通过这网易云音乐啊等等地方搜索到。你的新浪微博也叫李智吗？ 新浪微博是小智，我叫你呢。 小智，我叫你呢。 对， 真的是不太好写。 不过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然后李志呢线下还会有一些机会可以看到他、 嗯、 怎么样可以看到他，通过新浪微博其实可以了解到。 对, 对, 对， 最后要不要再介绍一下每位成员？ 好，我是，我就别介绍我了，介绍他们吧。然后我们的贝斯手赵鹏、 solo 一下吧，好不好？ 好吧， solo 一下吧， 来 啊。 哎哎哎哎， 嗯， 那好吧，这是贝斯手、 啊、好 solo 完了，谢谢啊。主音级的帅辉，好，可以了，可以了。 哎，你这个一个人真的是过分。 来, 来, 来, 来，认真点啊。 没事，不说了了 啊， 没事 啊啊，对不起啊。 哎哎，怎么就这么尴尬的过去了吗？ 啊，帅辉，帅辉是我们这里我们队里队长，所以他。 哇哦。不用喝玛格丽特都有点醉了，来继续下位、 啊、 下面 下一位、嗯、我们的键盘还有捧哏，这是老猫，猫哥， 老猫要不要 solo 一位部分？ 我不用了， 不用了哈。好，那继续， 鼓手刘畅， 刘畅要不要 啊？好， 对嘛，就应该这个样子。好了，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可能唱不完了，但是能唱到哪里是哪里。 好，唱到哪算哪。 哎，丽江，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也感谢各位的锁定，除了收听和收看，也感谢李志好朋友乐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丽江，继续的欢迎他们，拜拜。很美的丽江，更多好的风景。周六的傍晚18:56，祝各位晚安了，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谢谢李志好朋友乐队，也感谢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拜拜啦。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